公元2050年，人类的宇宙观测技术日新月异。早在7年前，人类就预测到了将要撞击地球的行星派。 根据计算，碎片进入地球轨道之前就会碰到公转的月球，相当于月球起到了盾牌的作用，这就是月球盾牌。 10个月之后，第一枚火箭终于离开了地球，我们的101名英雄也终于要回到地球的怀抱。 喂，等等我！ 不是吧，就我自己被留下来了？ 正在人们翘首以盼的时候，这个计划失败了。 完了，地球灭亡了。 地球灭亡后的第一天， 就算死我也要挑一个能望见故乡的地方死。地球灭亡后的第45天，再这样下去，我会长命百岁的。 独孤月不知道的是，他在月球的一举一动已经在地球直播了好几天。 终止所有视频的输出，马上设置一个防火墙，不能让任何人看到视频。 难道这里除了我还有其他人？ 11、12、13，这些食物还能再撑半个月吗？他们说过会来救我的，对不对？ 你是谁？为什么要进到这里来？所有人不是都已经离开了吗？ 我说， 你该不会以为你可以在这里安安稳稳地过一辈子吧？ 月球救援计划的可实施时间是在60年后，也有可能需要更长的时间。 这就是我的故事大纲，你觉得怎么样？ 姐姐，你看到了吗？ 你打算什么时候告诉他？告诉他，我们没办法救他回来的事实。 喂，喂，听到吗？ 房子几乎完全倒塌了。 怎么会？该死，原本消失的陨石又重新出现了。 为什么会有两颗？我们要 前进的方向。比起这个，独孤月知道这件事吗？ 你以为你是靠自己活到现在的吗？ 我们一直在利用独孤月，现在知道他可能给我们带来麻烦了，所以就要抛弃他吗？ 妈的，不然我还能怎么办？ 在他越过死亡临界线之前，也就是说在3年0-6个月之内，他可能行经的路线一共有41条。 我相信，在不能确定我们将会生存还是灭亡的这一刻，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非常的难熬。但是，我还是号召所有人，为独孤月，为我们自己，祈祷。 如果我想要回去的地方消失了的话，那我就没有回去的必要了，不是吗？ 虽然他只是个动物学博士，但他却建立了了不起的丰功伟绩。 虽然不知道你是谁，但是请你在我的墓碑上写上这样一句话：我在中间的时候就知道会变成这样。独孤月，谢谢你。 你不用感谢我，是我们对不起你。 动漫漫画喜马拉雅联合出品， 光合积木制作，赵石原著，多人有声剧《独行月球》，敬请期待。